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26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这场比赛文静和铜锣烧几人不上，因此一行人找到邀请券登记的位置坐下，就开始小声闲聊起来。他们坐在第二排，这个位置离舞台很近。蒋婉忍不住环顾了一圈，周围不停有穿着队服的青年走来走去，他们不是在接电话，就是在跟队友交谈，嘴里的专业术语是蒋婉听不懂的。这是文静的世界，一个让他既觉得新颖又感到好奇的世界。 哎，姐姐平时也看阿静游戏直播吗？ 铜锣烧坐在他右边，跟边上人讲完话，找他搭话。 偶尔看。 蒋婉有些心虚，他就看过两次。他转头看了看左边，文静戴着口罩，下半张脸完全被盖住。察觉到蒋婉的视线，文静偏头看过来，漆黑的瞳仁映出舞台的光，那片炫目的光里乘着一个缩小的蒋婉。他以为蒋婉要说话，微微凑近。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蒋婉小声地回答。文静又看了他一眼，随后抓住他的手牵着。蒋婉脸一红，转头看了看。铜锣烧几人全都捂住眼睛，集体哀嚎。 别虐待山人去了，求求你呀， 阿 静。 8:08， 全员进场，大门关闭，全场一片漆黑，只剩舞台灯亮着。应该是放进来不少粉丝，蒋婉听见有人喊文静的名字，但是当舞台上主持人开始讲话的时候，全场安静了下来。主持人出来介绍了主办方和投资方，还打了几个广告，紧接着以照片和视频的形式介绍了几个比较火的战队。大概因为不算正式比赛，所以主持还有战队成员都比较放松，没有什么紧张的氛围。蒋婉见到主持人念名单的时候，底下一群人尖叫吹口哨，随后屏幕上显示两排比赛的成员，他们每人面前都有一台电脑，几人检查完电脑和耳麦后开始正式比赛。蒋婉看不懂游戏，等他们结束了都不清楚哪边赢哪边输，只知道台下很吵，主持人的声音又快又饱含激情。热身场打的是单条路线决战之谷，打得很快，平均15分钟一局。第一局游戏结束，换战队上场时，主持人给了大家3分钟时间整顿。教练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过来，带着一群新队员过来跟大家打招呼，其他人都站起来，只有文静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。 这是文静。 教练走到文静面前，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说， 我带过队员里最厉害的就是他了，速度反应各方面都很灵活。 一张张年轻面孔凑过来。 静哥好。 静哥，我太喜欢你了，我一直看你直播。 静哥，你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，你打游戏太帅了。 面对七八个新人的恭维和赞誉，坐在椅子上的文静只有淡淡的一个字，哼。蒋婉拉了拉他的袖子，示意他再说两句，起码打个招呼，不要让人太尴尬。文静完全会错意，他冲几人抬起下巴，微微偏了偏头，在新人饱含期待的热切视线中，在蒋婉的鼓励的眼神里，他用那低沉好听的嗓音说， 让一让，挡到我们了。 9:30的时候，驴打滚他们五个人上场了，铜锣烧几人都站起来冲他们加油打气，蒋婉也跟着鼓励道， 加油。 他们身上都穿着以前的队服，教练也跟着去舞台上做指导。 底下的粉丝大概认出教练和他们身上的队服，在底下狂喊文静的名字。蒋婉悄悄回头看了眼，粉丝们都被控制坐在最后两三排，他们举着夜光牌，手里拿着各种荧光棒，那一排完全看不清脸，只看得见他们手里的横幅和海报，都是文静的脸，文静的名字。蒋婉可以想象，文静以前一定特别火，不然也不会在退役一年后还有这么多狂热的粉丝。15分钟后游戏结束，驴打滚他们输了，却也还笑着下来。 赢了还是输了？ 蒋婉问铜锣烧。 输了。 铜锣烧说完微感诧异地看向他。 姐姐你看不懂啊，那待会儿阿静上去的时候你能分清哪个是他吗？ 分不清。他待会儿用哪个英雄啊？我先查一下，等一下对号入座就应该认出来了。 这得问他了，你怎么不问他呀？ 我怕他不高兴。 哎，你放心吧，我就没见他高兴过。 一句话说得蒋婉更心疼了。近10:30，热身场结束，开始进入正式比赛。文静他们是第一组。文静站起来的时候，全场的尖叫声达到了顶峰。 打野你知道吧？就你注意看 ID 啊，文静的 ID 就是他的名字，你到时候，哎，你就盯着他的名字，就知道哪个英雄是他了。 好，加油！ 蒋婉冲他说完，又看向文静。文静身形挺拔地立在那儿，肩宽腿长，脊背笔直，一身纯白运动服，唯有脸上罩着一只黑色口罩，遮住大半张脸。整张脸上写着两个大字，冷漠。这个冷漠的身影背后是粉丝的尖叫声。 阿静， 加油！ 阿静，爱你！ 蒋婉刚好冲文静道了声加油，被尖叫声盖了过去。文静只看见蒋婉嘴唇动了动，却没听清她在说什么。她摘掉口罩，转头冲身后嘘了一声，全场安静下来。只见文静手臂撑在蒋婉椅子两侧，微微压低脊背，低头凑到蒋婉面前，用他那低沉的嗓音问：你刚刚说什么？他靠得太近了，蒋婉抬头只看得见他那利落的下颌线和凸起的喉结。他莫名脸上一热，心口砰砰直跳。 加油！ 他又说了一遍，文静点头，喉口溢出低哑的气音。铜锣烧几人已经走了，文静走在最后面，通身的白色。他个头极高，在铜锣烧几人中非常显眼。走上舞台的那一瞬间，全场的灯光似乎全打在他一个人的身上。文静抬头看了眼摄像头，被屏幕捕捉到线条分明的轮廓，他的瞳仁漆黑，表情淡漠极了。那一刻，蒋婉心里忽然涌起一股酸涩。文静一个人走过很多路，打过很多年的比赛，赢过很多奖项，得到很多粉丝的喜爱和追捧，可他却从没有高兴过。底下的粉丝还在尖叫着喊静哥、火哥、阿静等。蒋婉站起来，跟着大声喊： 文静！ 文静已经坐在电脑跟前，听到蒋婉的声音，抬头看了过来。蒋婉双手扩在嘴巴两边，用尽全身力气喊： 加油！我会一直陪着你！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